气球， 和气球。 这是一个有关生活和亲子的音乐资讯节目。六年级女生 Josie 在西半球跟你开讲，聊聊妈妈经，到底欣赏给孩子听音乐。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朋友小朋友，到底跟红气球飞到美丽的天空去洗洗了哦。红气球的孩子大家好，今天 Josie 阿姨要介绍一个和新生命相关的话题，宝宝在哪里？有一些孩子的妈咪或者是看到女性的阿姨朋友正在怀孕，他们的肚子大起来了，你或许会很好奇，为什么肚子会大起来啊？里面是什么啊？我们一起来听歌，再慢慢了解肚子里面的 baby。上半个钟头我们要欣赏的音乐是古典音乐中的摇篮变奏曲，首先登场的是小星星。妈咪的肚子大起来了，里面有小宝宝，但是小宝宝在妈妈肚子里的哪一个地方啊？宝宝躲在妈妈肚子里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叫做子宫。子宫呢，就像一个小房子，非常的温暖舒服，小 baby 会在这个地方长大。这个地方呢，就像一个小皇宫，所以大人才把它叫做子宫。红气球的孩子可以试着把自己缩起来，像一个小球一样包在一条小毯子里头。这个呢，就是小 baby 躺在子宫里头的感觉。你也曾经躺在妈妈的子宫里头过哦。为什么宝宝要躺到妈妈的子宫里头去呢？这是一个好问题。我们再来听一首音乐，居弦上的歌，然后再回来。 们和红气球的孩子们分享新生命的话题，为什么小 baby 小宝宝会躺到妈妈的子宫里头去呢？我们这样说吧，因为爸爸很爱妈咪，妈咪也爱爸爸，这两个人呢就变成了一个家庭，好像玩粘土一样。妈妈的身上有一种叫做卵子的东西，爸爸的身上有一种叫精子的东西，当卵子遇到了精子，就会变成一个 baby 小宝宝。小宝宝在妈妈的肚子里头一天天的长大。当妈咪有了 baby 之后呢，就要去看医生。孩子们可以要求妈咪带你一起去看医生。医生有好多好玩的东西可以帮助你认识宝宝。我们再来听一首音乐 C 小调钢琴奏鸣曲。其实不只是孩子哦，大家对妈妈肚子里面的 baby 都很好奇。如果红气球的孩子陪着妈咪去看医生，会发现医生用一个机器检查妈妈的肚子，那个东西呢就叫做超音波。超音波可以听宝宝的心跳，是咚咚咚咚咚咚跳得很快的声音。护士会帮妈咪量体重，看看小宝宝有没有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好好长大。这个时候有什么问题的话，孩子们也可以赶快问医师哦。听的音乐是《春之歌》。 上班中头的红气球 Josie 向孩子们介绍大肚子的话题，也就是妈咪怀孕。妈咪大肚子的时候有时候会不舒服，孩子们试试看把一颗小躲避球放在自己的肚子里面，用衣服把它夹紧，走路一下一定就会发现很快就觉得不舒服了。妈咪也是带着一个小宝宝在肚子里头非常的辛苦，背部也会很痛，所以有时候妈咪会吃不下东西还会吐。大肚子非常辛苦的过程，孩子们一定要帮助妈咪收拾玩具，好好的照顾妈咪。孩子也可能会问，小宝宝在妈妈的肚子里面一直长大，妈妈的肚子到底会变成多大？ Josie 阿姨也很好奇哦，我们再欣赏一首歌曲卡农，再来看妈妈的肚子到底能够变成多大。怀孕妈咪的肚子会变成多大？妈妈的肚子有那么大的空间可以塞下宝宝吗？现在的你可以塞得回去吗？一定有一些孩子想笑了。孩子们可以试着去找一找绿色的小雪豆。一开始啊，小 baby 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就只有像豆子那么大。妈妈吃到肚子里头的食物，喝到肚子里头的水，一天一天被小 baby 吸收。就像你一样一天一天长大，妈妈的肚子也像吹气球一样一天比一天大，最后呢有可能像是一颗篮球的大小，有的呢像是西瓜一样的大小。现在的你呢已经不能够回到妈妈的肚子里，因为你长大啦，但是你可以帮助宝宝也赶快长大，跟爸爸妈妈一起吃健康的食物，不要吃零食和含糖的饮料，和妈妈一起去散步，记得提醒妈咪吃孕妇维他命，这样子下来呢，你也一天一天长大成为一个大哥哥大姐姐，妈妈肚子里的宝宝也跟你一起长大了。第一小调奏鸣曲，一块来欣赏。Thank you. 刚刚 Josiah 也有解释过，小 baby 在妈妈的肚子里面一开始像小豆子一样的大小，那么小豆子宝宝怎么会长大呢？要靠妈咪的养分。收音机旁的孩子听众已经会吃面、吃炒饭、吃鱼、汉堡和薯条，但是妈咪肚子里面的小宝宝太小了，自己不会吃东西，所以要靠妈咪吃到肚子里的东西分给小 baby 吃。在妈妈的肚子里面有一条小小的管子，叫做脐带，会把妈妈吃到肚子里面的养分分一点给小宝宝吃，小宝宝稀里呼噜吞进去，就一天一天长大了。现在呢，要请收音机旁的孩子听众做一件事，就是把 T 恤掀开，看看你自己的肚子。你的翻开肚子呢，会看到有一个小洞洞，那个就是肚脐斗宅。很小很小的时候，当你还是个小 baby 的时候，你的斗宅呢，就是连着妈妈身上的脐带，吸收妈咪的养分，让你一天一天的长大。这个斗宅呢，就证明曾经在妈妈的肚子里面住过九个月。Josiah 阿姨和孩子们一样，也好想知道妈妈肚子里面的宝宝到底长什么样子。我们再来欣赏一首歌，看看有什么方法可以和妈妈肚子里面的宝宝变成好朋友。月光奏鸣曲。中的女性长辈大肚子了，不管是妈妈、阿姨、舅妈、阿姆、阿静大肚子了，肚子里面的宝宝长什么样子啊？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录音，是日本作家叶祥明所写，由日本影星早见优英文朗读，小宝宝写给怀孕妈妈的悄悄话。 Josiah 阿姨穿插中文的翻译，希望帮助孩子们了解住在怀孕肚子里面子宫的小 baby。 Please talk to me with your sweet, gentle voice. 跟我说话，用你甜美轻柔的声音。 I may be very small, almost nothing at all. 我虽然很小，小到感觉不到。 But you'd be surprised how much I understand. 但是你会惊讶我的存在。 What you see, I see too. 当你看的时候，我也看得到。 What you hear, I hear too. 你听的时候，我也听得到。 So please, listen to lots of beautiful music and fill your eyes with many beautiful things. 所以请你听很多的音乐，看很多漂亮的东西。 If you're happy, I'm happy too. 如果你高兴，我也会高兴。 If you're sad, I'm sad too. 你伤心，我也伤心。 If you're afraid, I'm afraid too. 你害怕，我也会害怕。 If you worry, I do too. 你担心的时候，我也担心。 Whatever you feel, I feel it too. 不管你有什么感觉，我都会感觉得到。小宝宝躲在妈咪的肚子里面，虽然我们看不到他，但是小 baby 听得到孩子你的声音哦。所以收音机旁的孩子可以对着妈咪的肚子唱歌，可以对着妈妈的肚子念故事书给小宝宝听。等到小宝宝从妈妈肚子里面出生的那一天，他会认得就是你，就是你，就是这个小哥哥小姐姐每天对着妈妈的肚子里面说话。虽然看不到宝宝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样子，不过 Josie 阿姨要告诉你哦，医生说啊，小宝宝在妈妈的肚子里头并不是一直睡觉或者是吃东西，他像我们一样会动来动去，有时候会吸手指头，还会打哈欠，有时候呢会看到妈妈的肚子怎么一直在动啊，没有休息，那个就是小 baby 吃太饱了在打嗝。有时候呢，孩子们可以跟妈咪肚子里面的小 baby 玩一个游戏，把你的手手呢放在妈妈的肚子上面，可能就会摸到宝宝在踢妈咪的肚子哦，可以跟他的脚有一些回应。听歌的时候呢，就躺在妈妈的肚子上，感觉一下，看看宝宝有没有在动。欣赏布拉姆斯华尔兹十五号。好好奇哦，到底怀孕妈咪的肚子里面的小宝宝长什么样子？等不及了，到底谁可以告诉我们小宝宝什么时候会从妈妈的肚子里面跑出来呢？小 baby 小宝宝在妈咪的子宫里面会住九个月，有的小宝宝呢比较急，还不到九个月就生出来了，我们叫它早产儿。照顾早产儿呢要花比较多的心思，所以大家都会希望小宝宝是等到住满九个月的时间再出来。小宝宝要出生的时候呢，妈咪会感觉到肚子痛，这个时候要进医院。小宝宝呢会从一个很像隧道的地方，或者是说山洞的地方钻出来。这个时候呢，小宝宝一出来，谁就变成大哥哥大姐姐了？收音机旁每天关心妈妈肚子的你啦，恭喜咯。在这边和孩子们做一个小结论，我们介绍了怀孕妈妈大肚子的过程，小宝宝是住在妈妈身上一个叫做子宫的地方，小 baby 每天吸收妈咪的养分，一天一天长大了，等宝宝出生之后还可以帮忙爸爸妈妈照顾小宝宝哦。下半个钟头我们和怀孕的妈咪朋友以及家人听歌，并且关心剖腹生产的复原，欣赏 德弗扎克新世界交响曲。马上回来。